把它打造成这样一种这个既有经济效应又有社会效应的这样一个产业示范园区。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内容就是这些。本期新闻由贾跃、吴金浩播音，房小鹏编辑，向阳制作完成。 请您继续收听 FM 986。更多 北京时间20点整。